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听到这首歌来自黄小琥，叫做《重来》，他的声音天赋以及气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他确实应该让更多的年轻歌迷来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老牌实力派的歌手。不过我觉得这张专辑如果能重来，只发挥了黄小琥呢七成的功力，因为以他的积累要去应付这么一张流行唱片呢完全是绰绰有余的。继续来分享一下这首翻唱的作品，也非常好听，来自庾澄庆，叫做《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海，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只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还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班是规定一个星期要换一次位置的。于是呢，有很多的同学开始有最大的乐趣呢，就是开始轰轰烈烈的搬桌子，然后计算着和暗恋对象的距离。现在想想呢，真是非常美好难忘的时光。其实呢，初恋往往是苦涩的，而且成功率呢也比较的低，但是因为有了时间的作用，往往在我们的心里呢就会由苦转甜，变成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听听看发挥时间效益的日期。 垃圾桶里被撕掉的日历，何时才能被循环回去？可怜的日历，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星期几？是不好我的遥控器。

手，他比我适合。爱放了手，我伪装冷漠，比你先说分手。请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不爱你是借口。笑过，亲吻过你的脆弱，其实我比谁都要懦弱。原谅我，别去假装爱错，别让时间倒流，我怕说不出口。 回忆怎

陶喆他最拿手的呢就是玩复古的情调，他的老歌新唱呢总是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味道，可惜这种感觉呢暂时止不在呢他每一张专辑当中。这一次拿来改编的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不了情》这一首老歌，本来题材呢还不错，但是旋律在苏三说还有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经典之中呢就显得稍许有一些些的老套，少了一点点新鲜的感悟的成分。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来自陶喆老歌新唱，这首歌叫做《忘不了》。 什么时候呢？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忘了这可以的，你是个带种的男人的，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冲，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Yeah.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先来听听看林志炫这首歌，叫做《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时常看见，嘿嘿嘿，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嘿嘿，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你时常回首，嘿嘿，这漫长旅途中，想和无数自己说再见。 来自林志炫的曲目叫做《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很多人对于林忆莲呢是有一些情节的，因为酸甜苦辣的青春时期呢都是由她陪伴的。而去看过林忆莲演唱会的人呢也都对她的评价很高，哪怕你对她的歌曲呢完全不了解，一定会被她感动，因为她的投入和认真呢让你觉得她的每一段舞蹈每一句话都不是多余的，而每一首歌呢都是值得仔细聆听的。这是来自林忆莲的曲目，叫做《理由》。我是苏宝，我们稍后再见。 今生缘分早在前失守，先失守，他们总是喜欢牵着手，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纵然他们从来不富有，一生相守就算有愁，从不奢求。这反复数次的苛求，爱让自私在意的低头，倒是个让人勇敢向前走。